一起心跳加速。

收听雷人秀， 依然有雪雷陪着你。今天同时和你一起聊一聊，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不管你是有户头的还是没户头的哈，异性的哪些方面会比较吸引你，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听众群当中 CC 说是脸，很多人都说是脸哈，但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我想说的是，你知道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脸丑，比如说别人可能拍一张自拍照啊，漂亮的就能当头像，我就能当表情包。 Love 是个随手扔的玩具，撒那一粒从不整理，你给我建个游戏。 Love 是他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忘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只是一种收集，像是选择一件新衣，造型讲究特别华丽，只为一场流行洗礼，穿了就留不讲道理，说太忙没时间听。我随口哼的旋律，天心唱着快乐情绪，就算天空下起雨。 Love 是我随手种的花季，初冲浇水呵护仔细，期待有天想起思忆。 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像是爱上一件新衣，要是简单不愁华丽，可以当作压箱宝地，总是叫人屏息惊奇，依旧有深刻的记忆。 从出生到现在以来拍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就是我妈给我拍的 B 超。 追光灯拉长的影子，麦克风握痛了手指，我的歌唱到了休止，眼眶又再一次潮湿，我哭了真不好意思，流泪是奢侈，你也有同感是不是？我承认我是倔强而又不服输的女子，我想一定有个你和我，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相似。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然后有的时候小时候哈，出去见叔叔阿姨啊，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雪雷，这个小朋友你学习一定很好哈。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硬挺挺挺，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 长大了之后，别人都靠撒娇解决问题，我都需要靠财力。 心事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

我得到一双臂膀白。 晚上熬夜，人家靠咖啡提神，我要靠照镜子就可以，不过挺省钱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25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Realized quickly and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this brotherhood of man. For whatever that means. And so I cry sometimes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wanna get all of what's in my head. And I'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 And so I wake in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 get too high and I scrape the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And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

也是欢迎互动分享。 你问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泣，你说快去电视机，你就不会再有。于是我来到电视机，星星睡在台阶上，电视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偶尔和电视在歌唱，啦啦啦啦啦，弄个月亮就在身旁，偶尔和电视在跳舞，啦啦啦啦啦，让你们都感到孤独。电视问我是怎么了，为什么悲伤，说我想和你一样快乐永远在脸上，是说亲爱的朋友，你让我羡慕，流泪也是一种幸福，我却疲惫不出，就让我们来一起唱，啦啦啦啦啦，快点来到我们身旁，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啦啦啦啦啦，别害怕眼泪。 好，同时今天也是聊一聊，你觉得现在对你来说什么方面异性比较吸引你啊？这个赵继伟留言说孝顺。哎，你以为对方孝顺就没有婆媳关系问题了吗？你太天真了。 你像蔚蓝的天空，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一直都留在

满两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三年电视收视费936元，加1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和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热度感情小姐说，异性吸引我那肯定是幽默风趣，跟幽默风趣的人一起聊天比较开心搞笑。然后赵静友说，幽默风趣关键对方得帅啊，不帅那对方也是一个话痨。但是我觉得这种观点真不对，因为在搞笑这件事情上还真的是不帅的比较擅长。 选择聆听住你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一夜悲哀，忍着泪关心了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让心中充满了罪恶无奈。每个人都记下次遇到真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记昨天找到真，这游戏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最后才了解已走过的真爱，每个人都记下次到真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记早点找到真，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Bye. 我男朋友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他点滴的事情都特别细心。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光棍节的那天，他居然在吃饭中间出去，然后捧着一束花回来。我第一次在光棍节收到花，很绅士哈。但是无论对待什么样，他是无论对待什么样子的人都很热心耐心。因为我男朋友有时候对我妈妈都好像是我这个做女儿的都有自愧不如他的地方。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婆媳关系，怎么就没有姑爷和丈母娘的关系呢？关系问题呢，是吧？ 孤独一人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爱，一个人哭笑，一个人把流星洒在天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像一架飞机抛向夜空，感觉怎么样？一个人承受，一个人抵抗，一个人喝醉，一个人放浪，一个人将忏悔刻在墙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荆棘拥日。街道上的欢笑，害怕看到树影后的头发，害怕进入逃不过的梦想。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